动。又说一切安排都非常美好和华丽，他永远不会忘记。另一名来到吊唁的人就说，现场给人一份宁静感觉，民众无需着急，只要慢慢前行就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大教堂。一名提早两日到大教堂外等候的女子说，她和个女说一定要亲自向女王表达敬意，无论时间几长亦都乐意排队等候。另一名的女子就形容，今次是一生人只有一次机会参与的特别活动，她发自内心为女王祷告，亦都觉得有责任向女王讲一声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今个月初至今，乌军已经重夺东部和南部共6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武装部队仍在继续行动。泽连斯基在当地晚上发表的例行视像演说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苏梅州的能源供应已经恢复，哈尔科夫州和首府哈尔科夫市的能源供应本来已经恢复，但能源设施在星期一遇袭，因此再度停电。他说，总理已经召集能源部和财政部等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协调总部，以便迅速应对俄军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作出的攻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67，瑞士法郎0.953，加元1.298，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17，欧元对美元1.0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8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31美元，卖出1,726.17美元。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位于硫磺岛西南边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朝早8点，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车多，现在排到去福亨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 当时一班文化人就锐意将呢一座皇宫变成一座博物馆。 好神奇嘅啫，只系9个月嘅时间，就已经系转变成为一个公众可以参观嘅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嚟历史学家丁新炮同你讲述故宫历史。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阿乐阿达阿 里快伸手臂，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 定。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0啊！喺9月13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疫情方面，寻日有7900多宗嘅阳性新冠嘅个案啦。咁另外当中，入边嘅个案入边咧，有7700多宗咧都系本地感染，系连续第四日回落到去少过去10000宗嘅咁。嗱 ，Omicron BA.4、BA.5 嘅佔比咧就係76.9%，咁當中 BA.5 咧就係大概佔咗68%嘅。衞生防護中心咧形容啊，疫情係或許咧係有靠穩同埋回落嘅跡象，咁但係都話要檢視啦，長假期之後會唔會有反彈啦，同埋 BA.5 嘅佔比係咪真係見頂等等嘅。疫情的情況1872311，你講下你的睇法。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早晨，梁子超醫生。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早晨。頭先提到話，尋日講到7000多宗嘅陽性個案啦，係話創咗半個月以嚟嘅即係低位咁樣，係咪即係話疫情已經係見頂，定係都有其他嘅考慮因素，例如係假期嘅影響等等？ 其实我想昨天那个数字譬如突然间急跌呢，我想跟个假期的检测比较少呢，我想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不过我们又不是只是看昨天的，我们看回过去这4个多礼拜呢那个疫情的走势呢。如果我们看回呢那个 BA5 或者4那个走势呢，它最高的时候呢是一个礼拜呢大约是会等于原本那个的 2.5 倍呢。咁但係最近呢一個禮拜呢，其實佢嗰個增速係急跌嘅，只係話譬如話呢個禮拜對上個禮拜呢只係增加咗 14%。咁其實呢一個呢係表示嗰、那個即係話個 BA.5 本身個傳播呢已經係可能呢係即係話令到我哋人口中呢係、就是、大部分嘅易感人口呢都開始係一個減低咗，而令到佢自己本身嗰個傳播呢係已經減慢。同時咧，佢已經令到其他嗰啲嘅變異病毒株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咧，係唔容易喺個社區度傳播。比如話，我哋以前嘅 BA.2.2 咧，佢由譬如話你幾個禮拜之前咧，佢主要都係打橫行咧。而家咧呢一、這個禮拜咧，對上比相對對上禮拜已經跌咗33%，呢個跌幅啊比較明顯。就因為佢嘅跌幅比較明顯，而嗰個 BA.5 個增速比較慢咧。而令到呢即係話我哋嘅疫情呢其實就係見咗頂嘅。咁如果我哋睇返7天嘅平均數呢，其實就佢真正見頂嗰、那個譬如7天平均數呢嗰日入面見頂呢應該係9月9日。咁其實呢即係話因為9月9號呢其實係睇返9月8號之前嗰個禮拜嗰個嘅數字啦。咁呢樣嘢其實都未必真係受咁大嘅假期嘅影響嘅。 咁如果我哋睇翻呢個禮拜嘅總數咧，其實就係相對上個禮拜咧，嗱呢個禮拜我哋總數咧就係話有66,000宗左右嘅個案，相對上個禮拜68,000宗咧，其實都開始減咗3% 嘅啦。不過我哋係要小心咧，由於今日開學啦，咁有大量嘅師生做檢測咧，可能都會有唔少咧過去嗰幾日嘅陽性個案。咁呢啲個案咧，陸續就會喺我嚟緊嘅數字度會浮現嘅。咁就呢個本身假期嗰啲嘅人嘅人流咧，都會令到我哋傳播咧係會有一個短暫嘅增加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嗰個疫情回落，最主要因素就因為嗰個 BA.5 嘅傳播咧，已經令到嗰個易感人流下跌咧。就算係今次因為個假期因素咧，有一個即係話嘅反彈咧。佢都係會咧，係更加快咁樣將嗰個易感人口咧進一步降低咧，所以呢一個假期嘅因素咧，其實應該都係短暫嘅，又唔需要太特別擔心。 Okay. 嗯，咁學校翻返學嗰個情況，我哋再睇埋嚟緊呢兩個情況會係點啦。但我想知啦，而家就係 BA.4、BA.5 嘅佔比76.9%，當中 BA.5 就佔68%嘅。你覺得呢一個係會繼續升勢，定係都應該嗰個佔比嗰度都係大約係差唔多噶啦？同埋你自己預計係咪嚟緊啲個案即係都應該會係慢慢係回落噶啦？ 嗱，我諗呢個 BA.5 嗰個嘅加埋 BA.4 嘅比例咧，如果你睇翻即係全球其他地方，譬如美國咁先算咧。兩個加埋咧，去到97%-98%到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呢個數字咧，係嚟到呢個位咧，就啱算你嗰個 BA.5 嗰個增速咧，就係俾呢個 BA.2.2 嗰個下降咧，係抵消咁解啫。嚟緊一段時間入面咧，雖然嗰個 BA.5 嗰個下上升咧，已經慢慢應該停落嚟噶啦。咁但係由於嗰個本身嗰個 BA.2.2 嗰個嘅跌幅咧，慢慢跌落嚟咧，嗰、那個 BA.5 加埋 BA.4 佔嘅比例咧，仍然係會咧係上升嘅，上升到個水平咧，如無意外咧，可能都接近呢個歐美其他地方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就係話呢個比例嘅上升咧，其實就唔作得準嘅。我哋如果真係要睇清楚個疫情嘅變化咧，係應該睇每一個病毒株嘅絕對數字嘅走勢咧，就比較客觀啲嘅。 嗯，另外就想問一下關於3+4，其實都實施咗3+4呢個入境方案咧，係成個月嘅啦。見到明報就計翻咧，話過去一個月一啲抵港者嘅陽性率啊，咁佢就其中提到話，譬如離開機場後去到抵港第7日嗰個染疫人士佔抵港人數咧就係2.35%，咁如果再拆細啲睇咧，就係第一至第三日喺檢疫設施入邊咧係發現到佢哋係染疫嘅咧，就係比例係1.22%。咁係咪即係1.22%？咁係咪即係話連埋即係頭三日即係呢個酒店檢疫，如果真係取消咗嘅話？帶嚟嗰個額外嘅風險都係1.22%，會唔會即係可以係低到可以係足以有一個證據可以取消咗抵港頭三日酒店檢疫呢個措施咧？你同唔同意呢個説法咧？又 嗱，其實咧，我哋睇嗰啲數字咧，就唔能夠單面睇嗰個本身嗰個表面嘅數字嘅，因為每一個回流嘅旅客咧，其實都會增加我哋社會上邊嗰個一啲嘅跨家庭之間嗰啲嘅譬如話嘅混雜嘅。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因為喺以前咧。我哋有兩個因素咧，我哋係第一樣嘢，我哋嗰陣時咧個個案咧，仲係一個好明顯嘅上升軌，而個醫療系統已經開始告急，每一個輸入嚟嘅個案咧，都有好有大機會咧係 BA.5 呢個嘅變異病毒，你係會咧每一個呢個輸入嚟嘅 BA.5 嘅變異病毒咧，如果你係俾佢走出個社區度咧，都會加快嗰個 BA.5 嘅上升咧，係令到我哋成個醫療系統百上加斤啦。咁你始終咧就係話咧個醫療呢個 BA.5 咧個傳播效率好高，如果我哋嘅醫療系統同埋嗰個本身嗰、那個即係話我哋啲院舍人手扯到太薄咧，就好容易喺嗰度地方咧係產生一個咧係比較大型嘅爆發，令到好多高危長者咧其實係需要咧係入院啦，同時亦都會令到咧我哋大量嘅醫療人手咧要隔離檢疫咧， 係好容易產生個惡性循環，所以喺嗰陣時入邊咧，比較穩妥啲嘅方法咧，都好似譬如話我哋而家咁咧，等到個疫情咧個高峰咧係真係過咗啦，到你嗰個醫療警報解除嗰陣時候咧，就會比較安全。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因為咧你每一次放寬啲措施咧，都會有一啲積壓咗嘅一啲嘅人流咧，係有機會喺你開放嗰陣時咧係湧翻翻嚟。尤其是喺個假期嗰陣時候咧，譬如話喺七八月嗰陣時候咧，個風險係比較大嘅，因為呢個係傳統嘅一個旅遊嘅旺季啦。咁變咗咧，其實嚟緊咧，隨住嗰個疫情咧，譬如話個高峰位過咗，而我哋嘅醫療系統嗰個警報可以真正解除咧，而同埋去到一個九月十月咧，其實已經係一個譬如話我哋嗰個航空交通咧係比較上咧應該冇咁忙嘅時間咧。其實是真的可以去考慮呢，是從全面地檢討我們一些外防輸入呢，還有一些內防反彈的措施的。 嗯，即都是看回可能航空的承受力，譬如看確診數字，我要看到多少才可以可能取消一些酒店檢疫的措施。 其實我們不是看個簡單確診，我們第一件事要是明確，譬如你過完這個禮拜見到嗰個疫情咧，冇一個嚴重嘅一個嘅，譬如話嘅假期因素反彈咧，而個醫療系統咧，嗰個留院嘅人數啊，嚴重嘅病人人數咧，其實已經開始咧有一個好明確嘅下降軌咧，而嗰個醫院入邊咧係有機會咧，譬如話解除佢而家咧喺第三階段嗰個本身嘅呢個應變計劃咧，可能係有機會喺短期內會去翻啲第二階段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你個醫療系統嘅壓力係解除咗咧，其實係俾你好大空間咧。就算係因為輸入又好，因為你嗰個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或者停咗一啲嘅檢測都好咧，即係話因為你嗰陣時入邊咧，嗰、那個社區入邊咧，都因為嗰個 BA.5 咧嗰個大幅度嗰個嘅自然傳播咧，令到我哋嘅群體免疫咧可以抑制到，即係話咧呢啲外來輸入嘅一啲 BA.5 或者一啲類似嘅品種咧喺我哋社區傳播咧，咁自然咧即係話我哋咧係有好大空間咧係可以咧係同外地一啲嘅防呢啲嘅，譬如話我哋一啲外防輸入嘅政策咧係睇齊嘅，因為我哋點解要外防輸入咧？其實最主要就話我哋同外地咧係有一個疫情嘅差距。咁但係咧，隨住我哋呢啲浪過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比較肯定講咧，我哋每日發生嘅個案同埋我哋嗰個流行嘅病毒嘅品種咧，除非全球有啲新嘅更加危險嘅品種出現咧，我哋都會同外地咧係其實睇齊嘅啦。如果兩地地方嗰個疫情咧，其實咧係無論係喺嗰個個案發生率同埋嗰個本身嘅病毒株嘅分布都一樣咧。其實呢啲外防輸入嗰個所有嘅措施咧，其實冇咗佢嘅實際上嘅意義嘅。事實上咧，就係話，正如如果我哋香港同九龍嘅嗰個疫情係一樣嘅，咁你冇理由封住一個區唔俾啲人過去第二個區嘅一樣嘅啫。 Okay.好，另外就想问一下，維豐強檢大廈呢個嘅做法，維豐強檢你覺得仲有冇需要去做？因為近期都見到政府有抽查一啲納入即係強檢嘅公告嘅大廈，都係睇下一啲受檢人士係咪有做足一啲強檢嘅檢測咁啊，傳媒都統計翻就話政府近一個半月咧抽查咗至少過萬名嘅受檢人士咧，有大概近千人咧係未做呢啲檢測嘅咁。首先呢個比率算唔算高咧？有冇一啲風險咧？第二就係而家本身維豐強檢呢一個嘅做法有冇一個需要嘅咧？仲？ 嗱，我諗我哋而家疫情咧，仲係一個相對高位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醫療系統嘅警報係未解除。咁我哋香港都有一個我哋城市嘅特殊性啦，因為我哋嗰個住喺呢啲多層大廈嗰啲人口咧，我諗啊全世界係最高噶啦。而喺呢啲多層大廈咧，好多共用嘅設施咧，都好容易喺俾個 BA.5 咧係快速傳播嘅。包括啲 lift 啊，嗰啲共用嘅走廊啊，即係話大堂啊，嗰啲都係比較危險嘅一啲有人會聚集嘅地方。而喺以往咧，譬如葵涌村嘅事件咧，亦都可以見到咧，就算係當時嘅 BA.2.2 咧，都可以快速咁樣咧，喺呢啲公共設施度咧係快速傳播嘅。喺咁嘅情形入邊咧， 即是话仍然呢都是话这个咁嘅问题呢是以前喺度而家呢仍然都喺度呢，所以佢实际上呢我哋都需要有啲措施呢是尽量呢是减少呢喺呢一个比较高速传播通道度呢个疫情呢是咁传播呢是影响到我哋本身呢嗰个医疗系统嘅。咁当然除咗疫情过去，即是话嗰个本身呢我哋呢方面呢都有一个检讨嘅空间啦。咁至于你话嗰啲譬如話我哋嗰個係抽查嗰啲，嗱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少過嗰一千人嘅，我哋應該睇返呢另外嗰譬如話九千幾人啦，咁超過九成嘅一啲嘅住客呢其實都好關心自己嘅問題呢都有做嘅，所以變咗我哋就唔能夠因為嗰樣嘢而抹殺呢嗰樣嘢本身佢嗰個嘅即係話個市民大眾嗰個嘅係願意合作嘅。而事實上呢係有一樣嘢係需要改善嘅呢，就係話呢係有一部分嘅居民可能反映呢你每日出呢啲咁嘅公告呢佢有時都會忽略到嘅，因為唔知啦。咁其實呢雖然嗰啲管理處有唔少自己都會貼通告，但政府應該更加主動呢，譬如話你要去呢啲咁嘅譬如話係聯絡呢啲咁唔同嘅受檢嘅大廈嘅管理處嘅貼公告出嚟啦。如果有啲係三無大廈呢你係搵人去貼囉。咁變咗呢就係話亦都提醒到居民，咁就令到太呀係更加多居民合作呢，咁就應該可以解決呢譬如話而家咁嘅提出呢、這個即係話有啲係話不知情嘅問題啦。 OK， 好啊，唔該晒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㗎。有關於圍封強檢，見到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都說現時的疫情嚴重，加上一些確診患者都可以在家隔離，就說當局已經接受了是大廈或許會出現一些傳播，所以就建議取消大廈強制檢測和圍封強檢的做法。請另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小乐文。 陈海欣， 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嗱，先同你想讲下，因为有报道都提到话，近期政府即系有抽查一啲纳入强检公告嘅大厦啦。咁亦都话，根据统计，就话近一个半月有超过一万人咧系被抽查，咁当中大约咧系近千人咧系未接受强检。你点睇呢一个嘅比例，同埋同唔同意需要喺呢啲强检公告嗰度，即系花一啲人手去做一啲抽查嘅做法咧？又？ 其实呢个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即系谂下啦，因为点解呢，这个都是全港性的影响嚟嘅。但是呢我会自己咁睇睇几个方面嘅。第一呢就是头先专家都讲过近期嘅数字。但我諗大家都要集中睇喺八月中开始呢每日嗰个阳性嗰个检测数字真係攀升嘅。八月十六号我睇返係五千几宗。但是呢是增加到9月1至9月5号即是我们开学没耐啦，平均每日是超过一万宗。虽然昨天是有回落，但是这个上升呢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因为我们的医院那个真的面对一个爆煲的压力。面对一些个案上升，还有呢仍然呢其实你说喂七千几宗那个数字都是高的。如果作为政府是不是就是视而不见什么都不做呢，样样都放宽了这样。咁我哋就唯有喺現有可以防疫嘅政策裏面，睇下邊啲付出係較少嘅代價，影響較少，但係可以達至到一啲嘅效果。嗱，我哋睇咧就係譬如強檢令先講緊，因為而家講緊強檢令同限制與檢測宣告係兩樣嘢。強檢嗰個檢測咧，就即係話哦，你嗰個有兩個原因嘅，譬如你棟大廈啦，有好多嘅陽性嘅個案，又或者你係跌咗入去污水樣本嗰個區域裏面，所以政府咧就話啦，啊嗱，你幾棟大廈嘅居民嚇兩個鐘頭喺呢一度以上咧，就要喺呢兩日裏面就做呢個核酸檢測啦。咁佢唔係話你唔可以出去嘅，你兩日內你喺屋企附近去做檢測，你翻工去做檢測都得嘅。各區其實都設咗好多流動嘅採樣站，甚至如果你根本係要翻學翻工都要，或者老人院舍你都係要做核酸檢測，其實你都已經要做㗎啦。嗱，呢個係強制檢測。另外頭先講嗰個即係圍封限制檢測宣告咧，就即係話你喺某個特定時間，譬如黃昏，而家好興黃昏五點半至到第二朝七點半就唔准出去嗰、那個。个范围，咁你就一定要完成咗个检测吓，大家知道个结果就离开啦咁样。咁而家讲紧嗰个强制检测咧，就系你有两日嘅时间，可能大家会对某一啲嘅朋友系可能造成不便，但系呢个不便相对喺话我要大规模围封啊，唔准去出街啊，即系我哋 舊年嗰個情況嘅時候咧，呢、這個係咪大家要諗下，係真係相對較少影響？你話完全冇影響，真係冇可能嘅。我相信有啲朋友仍然都覺得，但係呢一個政策如果完全放棄，可能我哋連嗰一個至兩個 percent 嘅機會都冇埋。好啦，嗰一至兩個 percent 你就要睇啦。嗰、那個傳播率，大家都而家睇，喂，有一個病人可能傳俾多超過一個人以上。我哋都以前見過啦，香港零感染嘅時候，一兩個個案都足以令到我哋香港反轉嘅。咁所以喺呢個政策之下，而且我哋嗰個疫情未係能夠好明顯係話，喂，已經好低咯，回落曬，係咪冒然就放棄呢？我自己個人認為，我就傾向即係保守啲喺呢一刻咧，唔應該係即係冒然去決定放棄咗呢個強檢嘅方法。 即係所以你都未必同意何柏良醫生講話，而家成即係每個禮拜成七萬宗或者成百萬宗嗰啲確診個案，用污水檢測作為一個指標控制疫情，起唔到作用呢個說法係嘛？ 我會尊重何教授所講嘅嘢嘅，但我自己都我自己一個用一個普通市民嘅睇法嘅啫。同埋你亦都要諗下啦，如果喺呢一個嘅強檢令裏面有一啲嘅小朋友同老人家，原來佢哋根本上喺快速檢測都未發現到，佢哋由嗰個強制檢測早啲知道佢哋原來喺身體上有病毒，佢哋亦都係可以及早得到治療嘅。最重要就係呢一個檢測係咪真係令到大家哇擾民擾得好緊要？我自己覺得睇落去就真係唔係，因為佢至少有兩個時間俾大家去做， okay. 而且真係喺嗰啲區域嘅附近咧，係設有流動站係比較方便嘅。 OK， 嗱，陳海欣啊，我答半之後再繼續揾你傾多陣啦。 好， 好，唔該。啱啱傾過係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對於近日嘅疫情或者有關於強檢，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话，当前经济总体延续恢复态势，但有小幅波动，必须以更强紧迫感巩固经济恢复基础。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听取稳经济汇报，并研究下一步工作。他在会议上说，稳经济要靠市场主体，要在纾困保市场主体的同时，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促进消费恢复成为主拉动力，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为市场主体创造需求，提振信心，亦都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工具，要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增加额度。李克强又话，呢几年国家保持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没有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和超发货币，正因是这样，货价才保持平稳，物价才保持平稳，为今年的出台政策预留系列工具。他形容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要保持在线状态，最终协调和解决政策落实，特别是增消费扩投资中的问题。地方发展的成绩表是自身实干做出来，要齐心协力形成稳经济合力。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经协商之后一致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讨论美国、英国和澳洲核潜艇合作问题。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在有关议程通过之后接受传媒采访。他说，在中方主张下，理事会连续四次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面的影响，挫败一些国家企图骑劫理事会的图谋。他形容今次是维也纳精神对霸权主义的胜利，充分反映国际社会对三国核潜艇合作所牵涉核武器材料转让问题的关注，同时说明美国式小圈子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不得人心。王群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涉及的核材料转让本质上就是核扩散，三国必须放弃这个危害全球的举动。 乌克兰表示武装部队重新控制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一啲城镇同村庄，更加迫使俄军撤回东北部边境。总统泽连斯基话：今个月初至今，乌军已经重夺东部同南部共6000平方公里土地嘅控制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话，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直至实现最初设定嘅目标。分析指，乌克兰新一轮的闪电攻势可能成为战事转捩点。有独立新闻网站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话，由于俄军在前线失利，原本打算在占领区推动的并入俄罗斯公投先被推迟再被搁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71，瑞士法郎0.953，加元1.299，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1.0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1点，升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68美元，卖出172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咗，咪下次再嚟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嘅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s, poets, female writers. 透过唔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係提到有專家咧，就建議取消大廈強制檢測同埋違風強檢，就嚟自咧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嘅。咁佢提到就原因好似就係講到啦，話現時嘅疫情嚴重，咁加上一啲確診患者都可以喺屋企咧在家隔離啊，咁所以話當局已經接受咗大廈或許會有一啲嘅傳播，咁覺得可以取消大廈強制檢測同埋違風強檢嘅。啱啱就同陳海欣傾緊嘅，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 早晨，陳生，另外我都想問一下關於而家酒店一啲抵港人士咧有3+4嗰個嘅安排，即係3日嘅酒店檢疫啊，另外有4日嘅喺外面可以做呢個醫學監察啊。咁因為有啲數字都睇到話頭3日咧喺啲檢疫措施發現到個染疫比率咧就1.22%，就話風險唔係好高啦。有啲講法就話，咁係咪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足以有一個證據係可以放寬埋而家頭3日喺檢疫酒店嗰個做法咧？啲抵港者嚟講咁，你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又？ 但其實咧，你頭先喺新聞前個問題同埋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正正我哋政府都要全盤去睇，包括頭先有專家講係咪應該即係唔好做強制檢測同埋違風強檢。另外亦都有啲專家咧就話係咪應該將海外回港人士3+4變成0+7。所以咧，如果我哋諗一諗，同時將呢啲所有嚇呢兩邊嘅我哋堵截到病毒嘅方法去放寬曬。咁其實我哋而家係採取一個咩態度去面對個疫情呢？而且個疫情而家係咪真係確定到回落7000+係咪叫做低呢？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唔同專家的確有唔同嘅意見。咁佢哋講出咗意見之後呢，政府就擺喺台度通盤去睇，因為你唔可以就咁單一方面就我哋放棄咗強制檢測啦咁樣。咁0+7係咪又要諗呢咁樣？如果你兩邊都放棄，咁係咪即係我哋所有大門係咪就等於打開曬俾啲病毒嚟？喺本地又唔使理，海外又唔使理，係咪等同躺平呢？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政府都係講緊，我哋香港亦都係應該要堅持唔好躺平，盡量係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如果我哋係要變成0+7嘅話，就係要睇個科學數據，就係頭先所講啦。我哋接唔接受到1.22%或者2%嘅人流咗入嚟香港係可能帶有病毒，而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就咁睇個數字就知道嗰隻病毒係咩病毒呢？係變種病毒、普通病毒，定係再有啲全新嘅病毒呢？如果你話我哋可以掌握曬所有嘅數據，其實你咪咩都放寬咯。但事實上就係我哋經歷咗接近3年嘅情況。就是喂，原來突然之間亦都可以有個人帶咗啲新嘅變種病毒，我哋個病毒名一路都一路變緊，係咪？大家聽 BA.4、BA.5 之前啊 BA.2 咁樣，即係話咧個病毒一路變緊。咁所以咧，除咗睇呢個數字之外，我諗第一樣就係睇而家我哋本港疫情係咪已經係回落到我哋可以放寬呢啲嘅政策。 嗯。 第二就係我哋而家個醫院情況係點先？嗱，雖然咧重症同埋死亡嘅個案，大家都話可以接受到啊咁樣，但我諗大家都聽到啦，都有小朋友同長者咧係過身嘅，而且我哋醫院嗰個佔用嘅病床個比例咧，已經係高到我哋連普通門診同埋非緊急嘅手術都唔可以如常運作嘅話，而家我哋係放寬咗呢邊啊0+7就有1.2%，嗰邊強制檢測又放寬又有1%，而家加埋埋有幾多咧？會有幾多係增加咗我哋入院嗰個壓力呢？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大前提就係我哋香港要確定一個比較低水平嘅時候呢，先夠膽去講一啲放寬。如果唔係，而家我哋仍然喺高位橫行，醫院病床爆滿，同埋我哋亦都要加開一啲隔離設施嘅話，我哋係咪喺呢個時候去放寬，定係話喂而家都要守住先？可能我哋守多一個月，我哋先可以慢慢放寬咧，我唔建議一下就係取消曬佢。同埋當然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政府衡量曬所有科學嘅專家嘅意見啦，同埋數據去全盤去睇，唔可以就咁抽一個政策，因為呢邊你同時放寬曬所有嘢，個結果都一樣嘅啫，就是、香港又要再爆過，咁就唔得咯。因為我哋根本就唔係躺平，我哋仍然係希望可以大家都講緊通關。之前又討論緊逆向隔離，你諗下，如果我哋香港仍然係爆發嘅話，你點樣討論都係冇用，因為我哋個個案仍然係上升緊，你冇一個好有力嘅說服力去想做到即係同內地免檢疫通關。 OK， 好。 好啊，唔该晒陈海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海欣是立法会议员，讲啱啱讲到就系譬如一啲酒店检疫啊，三加四头三日喺酒店检疫系咪可以取消咧？有啲咁嘅讨论嘅，咁佢就话都要系全盘睇，尤其是喺而家嗰个个案数字仍然系属于高位嘅情况。咁啊，呢个就系陈海欣嘅睇法嚟噶。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头先都提到有报道话，即系近呢一个半月咧，政府都有抽查一啲嘅强检人士，至少抽查咗10000一啲受检人士，但就话近1000人咧都系冇接受检测嘅，即系话一啲酒漏呢个情况啦。咁嗱，呢个情况其实会对嗰个社区嘅风险有几大咧？咁而呢啲人究竟即系冇做到啦？咁究竟系即系故意唔去做，定系有唔同嘅情况导致有一啲人系冇做到呢啲需要检测嘅情况咧？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陈远森。头先就提到一啲强制检测，而家都有嘅。即係你哋區內我都知道有啲大廈咧，都會有時會納入做強制檢測公告嘅範圍嘅咁。有冇話收到一啲市民，即係如果佢哋大廈納入咗做強檢之後，要做一個嘅強檢嗰個嘅睇法，佢哋有冇都向你反映下都？ 都有嘅、不如而家講下一般我嘅做法先啦。咁咧就我每晚都會留意政府嗰個係強檢公告嘅嗰、那個公告咧，以前咧就大約晚上就係7:00公布咁。最近有時咧就會係11:00至12:00啦，咁而家咧就係8:00-9:00公布啦。咁當我係睇到嗰個係強檢公告，如果我選區裏面有強檢大廈嘅咧，咁我就會喺我嘅社交媒體嗰度通知我選區嘅街坊啦，同埋都會喺嗰個大廈嗰度張貼通告，同埋咧就係喺個強檢大廈裏面咧就嗌咪通知啲街坊。咁而管理公司咧就會係喺通告板嗰度張貼通告，即係。提啲市民啦，咁當然亦都有市民會留意嗰個傳媒嘅報道，咁但係咧就睇到都唔係太過全面啦。咁好多街坊就同我嚟講話，我都完全唔知道我嗰座大廈要強檢就錯過咗嗰個時間。咁最近咧，我就同房屋署同管理公司咧都要求佢哋特別做多咗啲嘢，咁包括咧就係將嗰個強檢通告咧就嗰張紙張咧就大張。啲啦，同埋咧就係由以前淨係喺個通告板嗰度張貼咧，就改為咧就加埋係喺嗰個係升降機裏面啦，嗰、那個即係大堂嗰個門口啊，仲有咧就係加咗個廣播，不斷咁樣重複提啲街坊，即係你記得幾時要去做嗰個係強檢啊咁樣，咁就比較好少少。不過，但係都睇到係都有好多嘢需要改善咯。 但其實我想知啲街坊即係接觸唔到呢啲資訊係最主要係咩？譬如而家譬如網上啦、電話有通知啦，你話譬如作為區議員，亦都喺你哋嘅層面有通知、有嗌咪、有通告，好似都做到好盡嘅咯。同埋啲強檢通告通常發出之後都有兩日嘅時間係俾佢哋去檢測站嗰度做檢測，即係唔係話？即係即時或者好短，起碼都仲有兩日嘅期啊！對於啲街坊嚟講，係咪真係咁難接觸呢啲資訊，或者係完成到做強檢一個動作咧？ 嗱，第一咧就係、是政府嗰、那個強檢公告嗰個發放時間、發布時間咧就係不一啦，有時就即係試過7:00，有時就11:00，有而家就8:00-9:00，咁啲市民就即係未必會留意到啦。咁而政府一般嚟講嗰個即係譬如話房屋署啊、管理公司咧，以前就係嗰個通告咧就係通告板嗰個面積好細。咁我相信其他啲即係屋邨好、屋苑好，都未必係會好全面咁樣去張貼個通告同提醒啲街坊啦。咁另外都有啲街坊咧，就係、是、未必會係即係尤其長者咧，未必會經常出街嘅。咁佢唔出街咧，就未必知。雖然我會都會嗌咪啊，我個選區嘅公屋裏面，但係咧就我哋有成30層樓咁高啦，都未必聽得清楚嘅。咁所以每當我嗌咪，都好多街坊打嚟，係咪又要強檢啊？係咪我做啊咁樣？咁我相信如果係各方面能夠係做多啲啦，同埋加埋嗰個鄰里啊、隔離鄰舍互相提。醒即系你个我哋嗰座要去做强检，就会比较好一啲咯。 有冇啲街坊反映佢哋根本系唔知道要做强检，而最后系被查而发现到佢哋冇做到咧？ 有噶，咁佢哋都觉得系根本佢哋又唔知道需要强检。咁尤其是系特别系一啲其他屋苑嘅街坊都有同我哋讲话，上次就因為自己完全都唔知道有呢個信息，咁就被要求罰款，就覺得即係好唔抵。 其他屋苑即係一啲私人屋苑啊，係嘛？ 係啦，係啦。 即公屋同私人屋苑係通知啲住户有要做強檢方面，可能個做法有唔同喎，係咪咧？ 有噶，尤其是係私人屋苑咧，就睇嗰個管理公司咯。有啲管理公司就會係好多當眼嘅地方係張貼，有啲管理公司咧就純粹係可能平時嘅通告地方係去張貼，甚至到我都好擔心有啲係好似三無大廈冇管理公司嘅話，咁變咗佢哋又未必留意新聞咧，咁嗰啲市民就會係。好多時未必知道呢個信息咯。 其實仲可以點樣加強多啲宣傳？我見到好似都好多唔同嘅方法，盡量令啲住户知道。不過你頭先又提到，可能有啲長者或者有啲未必成日出街嘅住户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接收到啲資訊，而係做翻個？ 我諗其中之一咧，就好似我要求咗喺我哋嚟木柱村嘅做法啦。除咗喺當眼地方係張貼大大張嘅通告之外咧，就佢哋最近都喺嗰個大堂嗰度不斷咁樣重複廣播，即係提醒啲人啊，你我哋嗰座要做強檢啊，大家要幾時去到邊度做強檢啊，不斷咁重複廣播，因為知道大家翻工翻學都會好匆忙嘅，咁未必會睇到係留意嗰、那個大堂嗰個係通告啦。咁如果錯過咗之後，而家大家都好擔心啦，因為要罰錢，甚至到係要坐監噶嘛。咁好多街坊都好關注，而家點樣攞到個資訊呢個情況咯？ 另外即係強檢嚟講，一般大人要去做就比較容易啲，或者理解點做啦。係咪話小朋友咧有啲要攞糞便樣本去做？你哋有冇留意到個情況係點樣？ 這個就非常大問題，因為咧就係、是每次強檢咧，三歲以下嘅小童咧就要攞嗰個糞便樣本瓶啊，即係我哋叫便便樽。咁而咧就啊，次次都係㗎，我哋嚟本村有強檢咧，啲街坊都係投訴嘅，同我話我攞唔到便便樽，因為佢哋到嗰啲流動檢測站啊，甚至到檢測中心想攞便便樽攞唔到嘅，咁啲人就叫佢即係你要去全港八個指定嘅地點預約，咁地點又唔係好方便嘅，即係可能去到屯門啊、沙田啊其他地方去攞。咁政府又要求佢哋咧，就會係啊，儘量係定時咧，能夠係交咗嗰個檢測嗰、那個即係樽俾佢哋，咁變咗就非常非常之唔方便。咁我要求咧，就其實喺政府如果俾啲檢測流動檢測站啊、檢測中心，即係一啲嗰啲便便樽，其實好方便啫嘛。咁佢哋去到攞咗就可以即刻係幫小朋友係留糞便，就唔使而家佢哋好彷徨咯。 以你嗰條村即係梨木樹村嚟計，你哋最近要攞呢啲即係嬰兒糞便裝佢哋樣本呢啲樽係要去到邊度？ 佢哋去要到屯門沙田嘅，如果或者去到旺角深水埗嗰啲皮膚科啊、胸肺科啊嗰啲咁嘅中心去嗰度診所去攞咯。 而係咪去到就一定有嘅咧？定係都會試過 要預約㗎？預咗打電話預約先嘛。 咁點解預？因為未必個個可以喺即係有時間去到跨區去拎噶嘛。咁點處理咧？有強檢嘅時候。 係啊，咁其實政府簡單啫嘛。佢每次留一定數量嘅便便樽俾啲係流動檢測站或者檢測中心啲人士。咁反正家長去到即係去到攞埋個樽就好方便。但唔知點解政府咧就要咁繁複嘅手續，叫啲家長去即係預約要去攞，跟住又要。等時間，我知小朋友究竟嗰兩日之內可唔可以留到分辨呢？這個都是大家要考慮的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遠心，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遠心係荃灣區議會主席嚟嘅，講到強檢嘅實施嘅情況啦，咁你就提到一啲嘅街坊有時都未必接收到一啲資訊，知道佢哋嘅大廈係要做強檢嘅，特別提到一啲長者或者比較少出門口嘅一啲住户，佢都講到有好多唔同嘅宣傳會做噶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幼童啊，因為佢哋都可以攞糞便樣本去做檢測嘅，講到嗰啲樽咧都要去指定好幾個點去拎嘅，以佢個區為例，可能都要跨區拎嘅。你有冇留意類似情況呢？1872311講下你睇法。有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啊，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請講。 你好，我就主張咧，違風咧同埋強檢都要取消。到底佢哋發現到係有感染嘅，而家當局係點樣去處理呢啲人呢？係咪即刻捉佢去隔離呢？ 即係如果佢哋感染咗，你意思係？ 係啊。譬如你發現咗個陽性，係咪捉個即刻去捉揾佢哋隔離去隔離營啊，或者係醫院咧、啊？你知唔知道啊，阿蕭生？ 即係你覺得如果唔揾佢哋去隔離營嘅話，嗰、那個即係照留翻屋企再加隔離就有個問題喺度啦，係咪咁？ 係啦 ，exactly 啦。嗱，我講俾你，我有經驗。最近有一家人全部人感染，係一個家庭中得一個人冇感染啫，連個姐姐感染咗噶啦。 自己喺屋企由阳性变阴性。另外我一个朋友亦都系感染咗，报咗政府，政府完全冇俾嘢佢，只系叫佢喺屋企隔离嘅。咁样既然系咁样，点解要强制性检测同埋围封？要又话要捉啲人，又话唔去检测，就要罚嘅钱又成咧？ 咁但阿石生会唔会个作用就系起码就揾出到啊边啲确诊者，等佢哋留喺屋企，唔会再喺个社区度行啊咁？ 系啊，阿石生，你揾咗佢都系摆佢屋企啫喎。你而家你睇下，我哋环观我哋每一个国家，喺台湾啊、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啊，完全都冇话捉啲人去隔离营啊，去强制检测啊。污水啊咁样、 okay. 根本呢而家呢啲咁嘅感染呢几日后呢就算冇药食啊、都已经变返阴性㗎啦，萧生。 OK, 好啊，唔該晒石生，就觉得强制检测等等呢啲嘅围封强检呢啲措施就觉得唔需要做嘅等等。呢、這个石生嘅睇法，仲有文女士，早晨。 係，早晨，萧生你好。 你好，请讲。 係、其实我好同意正话嗰个石生、真係呢、這个系大众市民嘅感觉嚟嘅，咁如果你觉得嗰啲围封强有用，咁都应该啲疫情会上升，系咪啊？咁而家都系照样上升啦。咁其实你围封强检可以让佢检测，都会造成一个传播啦。咁你我唔相信，觉得嗰啲检测员，嗰啲手套啊，会唔会每一次会消毒啊？你撩人哋一個鼻，跟住又撩第二個，又會唔會消毒啊？我呢個係擔心咯。咁如果你啲人覺得冇用，唔去做，即係為咗避免受到感染呢個程序啊，因為呢個程序，咁而你又要捉人話罰你錢，其實一個好大嘅民怨咯、係好反感，對呢個政府呢啲政策好反感。咁另外就話你唔做呢啲嘢，就話你躺平。呢、這個自重更加反感啊！令我哋， OK， 做埋一啲冇用嘅嘢，又話你又話要唔係躺平嘅做法，係有用嘅做法。咁專家講咗啲嘢又唔聽，我覺得生活喺呢個香港係好多好多嘅民怨係政府做出嚟。 OK， 好啊，唔該曬文女士，佢都唔同意圍封強檢。呢、一個嘅做法嘅咁啊，睇翻報道所講啦，話過去一個月圍封強檢大廈嘅資料咧，陽性率0.11%至到2.04%嘅咁。除咗疫情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強檢方面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啱啱過去嘅中秋節週末長假，其實個市道係點咧？有冇受疫情影響咧？都想了解一下。有香港餐飲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早晨。 早晨，早晨，趙主席。 早晨啊，梁振華。成个即系中秋节，即系礼拜六日啦，叫做连埋礼拜五咁样计啦，咁系咪一般嚟讲都系算系即系餐饮业界入边一个好旺嘅日子嚟嘅？算系 嗱，原先嘅中秋节咧，即系未有疫情之前咧，呢、這个系我哋呢个饮食业咧系一个好大嘅收益个节日嚟嘅。咁但系自从有咗疫情之后咧，我哋连续几个中秋节咧。都已經係個營業額都已經係即係差不多得翻六七成啊咁樣。而今年個中秋節咧，嗰、那個營業額咧，仲係比上一年咧差咗成三四成生意。 三四成，主要係有啲咩影響咧？有咩因素影響咧？ 嗱，上一年個中秋節咧，就即係前特首咧，就喺中秋節前咧就放寬咗我哋業界啊。就由呢、這個四位啊，去到八位啊，十二位咁樣。咁啊，但變咗咧，我哋嗰個市民個消費意欲咧，當堂提升咗啦。但係今年嘅中秋節咧，就已經係維持咗八位，就已經係好耐一段日子啦。咁啊，到而家咧，再加咗，再有一條條文，八位以上咧，就要做一個快速檢測咧，先就可以入得席啦。咁變咗市民上咧，有好多老人家就抗拒咗啊。变咗今年中秋节咧，我哋嗰个入座率咧就系得翻以前嘅六七成到啫。 会啲人系即系直情取消订台，定系转细呢张台，即系百人或者百人以下啦？咁会唔会咁样咧？ 嗱，我哋多数订位咧都系百人以下嘅。但系你取消咗订台咧，就有个因素啦。因为最近有嗰、那个即系嗰个染疫嗰个人数多咗啦。咁好多订咗嘅咧，佢怕啲有家人染疫啊，或者系变咗一个紧密接触者咧。 都是会取消了那个订位的。这个占我们业界呢大约都有成五六成的。即是5%至6%的。 OK,OK、okay, okay.。即整体你觉得譬如八人或者八人以上那个快测那个要求是令到啲客是少了那个影响都大的是吗 是啊那个都很影响大的。因为他九个人又要做快测、如果啲老人家不做快测又来不到。因为始终呢我哋中秋节合家即是吃饭咁嘅呢都是以老人家为一个主力的嘛。变成老人家来不到呢啲后生嘅不如索性唔好嚟啦。啊！屋企買啲餸煮下飯啊，所以今年咧，你訪問嗰啲街市咧，嗰、那個生意額咧都係飆升嘅。 Okay. 我哋即係酒樓咧，那個生意額咧就錯落嘅。啊， 有冇過往通常做幾多輪生意？即係以中秋嚟講，今年又係點？ 嗱，以往咧，我哋中秋節咧應該做到輪半至兩輪生意嘅。但係今年咧，我哋一輪都做唔到。即係以我哋自己公司為例啦。我哋有大約可以擺到50張大台啦，啊，咁但係今年咧，我哋都係接到個訂台都係得一半到啫，都係20至30張訂台度。咁、你話即係再嚟嘅咧，就係、嗰個好少嘅。今年我哋同上一年比較咧，我哋係爭咗30% 生意。 OK， 除咗話晚市嗰個影響咧，有冇見到話早市、茶市近日嘅情況如何啊？ 嗱，早市、茶市嗰個近日嘅情況咧。因为早市茶市咧，嗰、那个即系饮茶嘅人咧，好少啊！一张大台咧，除咗礼拜六日嘅啫。咁平时咧都系一张八位以下嘅多数，所以早市茶市嘅影响咧就唔系话去到咁大，而系去到礼拜六日啊，咁样一张大台嗰啲一家人嚟咧，嗰、那个影响系有啦，就变咗亦都系少咗嗰一班嘅客嘅支持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振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振华系餐务管理协会主席，讲到中秋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啦，周末长假期，一啲饮食市道嘅情况，你自己又系点咧？会唔会都好似往年以前咁样啦？会即系出街食饭啦，定系都留喺屋企算啦？因为种种嘅原因，疫情等等咁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7938宗确诊，连续四日下跌，是超过两个星期以来再次回落到8000宗以下。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似乎是有靠稳和回落迹象，但是仍然要观察中秋假期之后的情况，才能够评估疫情走势。再有染疫的儿童情况危殆，一名已经接种了两针科兴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上个星期五快测阳性，星期日入院期间有发烧、气促、思考症和神志不清，专家强调长期病患的儿童需要接种4针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力。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3+4检疫及医学监察安排自从上个月12号起实行，满一个月。明报统计卫生署和入境处数据发现，输入个案的数目在新安排之下没有大幅增加，抵港者来港离开机场头三日的阳性比率大约是 1.2%， 这个比率亦都是往后如果完全取消酒店检疫带来的额外传播风险。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認為，比例反映頭三日抵港者帶嚟的風險非常低，如果沒有新變異病毒株流入，就可以取消酒店檢疫。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本地每日新增近10000宗個案，1.2%雖然不算高，但足以引起疫情反彈，認為未是時候放寬檢疫安排。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根据香港疫苗通行证规定，未获豁免人士必须要按时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进入食肆等指明处所。不过有经来港已抵港的深圳女居民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她并没有接种疫苗，抵港之后仍然能够成功申请临时疫苗通行证。医务卫生局昨日就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种疫苗的要求并不适用于从内地、澳门和台湾地区入境的人士。考虑到新冠疫苗已经在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广泛接种，该局正是考虑在邮政局和入境口岸发放临时疫苗通行证的相关要求统一。文汇报报道。 商报报道，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港澳和内地城市进一步互联互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日前接受商报访问，重点介绍了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 航空業、跨境鐵路等方面的合作，展示了大灣區合作發展的未來藍圖。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航運業受到嚴重衝擊。林世雄說，政府一直密切留意業界的情況，協助業界渡過難關。因應疫情最新發展，為航空業界恢復疫情前運作做好準備，例如確保飛機在長時間存放之後的適航性，安排機組人員復航培訓等。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房委會大增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即是俗稱的白居二配額，去到4500個，對上一輪的白居二2020購買資格近月陸續到期，但是房委會的數字顯示，實際只是有大約2000名中籤者是選擇入市，意味著有2500名中籤人士放棄利用配額上車，是計劃恆常化以來最多的一次。業界留意到白居二的成交比例已經是連續兩期跌至到40%的水平，除了是與疫下經濟不景有關之外，亦都因為九七高峰期後落成的大批居屋樓齡已經是紛紛踏入20年，而未能夠成做高成數按揭。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廢膠將以往在本地循環再造的再生膠粒一般會用在製作運動服飾等膠瓷等用途，情況近期有所突破，本港第一間能夠製作準食品級再生塑膠的回收廠落成投產，集中收集和處理一號膠為主的飲品膠樽，轉化出來的再生塑膠薄片能夠用在製造膠樽。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天秤意外死者許文明患癌妻子一篇質朴文章感動了香港人，感動的不只是許太停收捐款，一句他不只是一個符號，是對部分僱主良知的無聲敲問，政府是應該與業界合作建立完善的重視生命價值的政策制度和企業文化。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本港新冠病毒確診每日近萬宗個案，以污水檢測作為指標控制疫情已經起不到作用，政論指當局准許確診患者在家隔離，圍封大廈強檢變成自相矛盾，消耗大量人力，勞民傷財，不切實際，應該取消。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的時評說，本港昨日新增的病例跌至8000宗以下，反映疫情整體平穩，商界和市民都希望實施0+7檢疫措施，甚至要求取消有關措施的呼聲越見高漲。時評認為，過早和過於放鬆的做法風險未免太大，在抗疫疲勞之下，一旦放開，很可能就會引發疫情大幅反彈，令到醫療體系不勝負荷，大家應該保持耐性，讓政府有序地逐步放寬防疫政策。商報時評。 明報社評說，政府上個月初放寬抵港檢疫安排到3+4，對於鼓勵外國航空公司復航，吸引外地訪客來港，促進本港旅行社外遊生意等作用不大。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節定在11月初舉行，是針對香港的意圖明顯。社評說，如果內地動態清零方針不變，先對外全面通關應該是香港現階段的抉擇。明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一带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路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 联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道亦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定富街。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宣芳中小学对开。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昌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珠海建立的一个宜居、宜业、宜生活的城市。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我哋唔系话叫人哋移民晒去大湾区，只不过系话我哋可以喺湾区之内咧有更多嘅互动。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星期一至五上昼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强检啊。衛生防護中心咧就係根據咧流行病學調查啦，同埋風險評估，包括咧陽性個案同埋污水檢測結果等等呢啲嘅疫情數據，係定咧強檢公告嘅名單嘅。咁根據強檢公告啦，如果市民曾經喺一啲指明嘅地點嘅指明嘅期間或者同埋時段入邊咧，係曾經身處嗰個嘅場所超過2小時咧，就係需要接受檢測嘅。咁如果市民曾經喺3個月內確診咧，就係可以獲得豁免嘅咁。而政府在事后做一些抽查的时候，若果发现有人是未有遵从强制检测公告去做检测，可以是被定额罚款是10,000元的。刚才就一路的讨论，有些专家就提到说，是不是可以取消这个强检啊、围封强检啊等等呢。其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法良医生就提到话，政府容许一啲确诊者居家隔离，意味当局咧系已经接受大厦有机会出现一啲垂直或者横向嘅传播，再以污水检测为指标咧去强检咧系不符合逻辑。不过同时，另外亦都有专家提到，譬如香港而家嗰个疫情啦，同埋嗰个住屋啊，即系楼宇比较密集啊等等咧，喺一啲公共电梯咧都可以有啲传播风险。認為有必要防止大規模傳播，咁大廈強檢咧仍然係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考慮到各種嘅情況，應唔應該取消強檢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繼續有聽大家電話，有楊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係咪楊先生？早晨。 係啊，早晨。 你好，請講。 嗱，我住平旺樓嘅，咁我8月27日咧就強檢咗。咁啊，28日通知为阴性。咁我喺9月7日咧，我亦都去打埋第四针。咁我只脚咧就好唔妥嘅，行斜路咧，我要嘥几十蚊的士嘅。因为上去个水库嗰度咧系斜嘅。咁同埋仲有咧，因为咧我系有参加乐龄邻舍 的義工的，但是因為我又做了白內障手術、手眼手術，那那天呢就9月7號呢他那裡又強檢，但是我開會呢我未超過兩個鐘，我都嗱嗱聲由7號開始一路都度住，日日都快測都是一線的了，咁今日咧又要去啦，即系相差十幾日，80多歲，啊又行又唔係好方便，又要搭的士，咁又打咗第四針，咁你話我應該唔應該要去咧？我唔去嘅又罰10,000銀，嗱、我咁而家我有曬記錄，又呢五日前嘅九月嗰啲。我都唔抌，專登擺嘅啦。我都諗死佢，亦都會話拆到污水渠嗰啲咁。咁你80多歲嗰啲打咗第四針。 楊生個電話可能線路一啲嘅問題啊。不過有另一位嘅聽眾打上嚟喎，簡太，早晨。早晨，簡太。 喂，係。 你好，係咪簡太啊？ 係，早晨啊。 係，請講。 係，我想講下咧，喺即係去強檢嗰啲咧。咁喺嗰啲大廈嗰啲大堂嗰度貼嗰啲通告咧，其實嗰啲管理處應該貼多張喺嗰啲 lift 度，因為個大堂已經好多通告噶啦，同埋同埋一樣式嘅。咁同埋咧，我係住公屋嘅，咁公屋有啲老人家係獨居嘅，同埋佢哋係唔識字嘅，咁你俾佢睇佢係睇唔到嘅，但係咧都唔係完全係。是話會唔知嘅，咁佢啲鄰居啊都會通知聲啊，或者佢屋企人啊睇到新聞啊睇到電視都會話俾佢聽，都會睇下佢自己去唔去嘅啫。我覺得，咁譬如我哋每一層都有好多户噶嘛，咁嗰啲隔離鄰舍，如果大家都係長者咁啊，都會通知聲啊，咁啊帶埋佢落去強檢咯。同埋咧，我哋仲有一個提議咧，就即係譬如有人去強檢嗰啲通告咧，係另外一種色嘅，咩紅色啊之類咧，係特別啲嘅。 即係易啲留意到。 見過一次咧，咁下哎呀死啦，又要去強檢啊！咁會即係佢唔使睇到啲字都會覺得係可能要做啦咁樣咯。 OK。 同埋我即係都係睇下你自己本身係願唔願去做強檢嘅啫。咁佢如果唔願去嘅，佢話你即係政府啊，你啲人做乜都冇用咯。 好啊，唔該曬，簡太提到可唔可以喺啲通過顏色上面等大家容易啲留意到啊？再張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張先生。 系早晨， 你好，陈 总，我主持系咁啊，我想俾少少意见就系强检嗰度问题，就通知啊，系以前咧，我哋就佢会通过嗰、那个即系手机咧，就俾个信息个市民就去强检嘅，系我都收过啊，譬如我去街市就会有嘅，但系问题出现就系而家咧，我哋完全如果唔上网性都收唔到啲信息，咁呢样嘢即系嗱，我就试过。有啲朋友甚至係警務人員，咁佢夜晚翻到屋企咧，佢樓下就有你哋政府嘅人員就捉住佢，清到冇強檢咧，就整張 fixed penalty 係10,000元俾佢嘅。咁係對市民好唔公道喎呢樣嘢。 你有冇試過真係冇留意到有強檢，即係或者爭啲係試過冇做到嘅？ 唔係嗱，我冇問題啊！我上網 check 到，我嗰座樓強檢，我會通知你長者啊，成咁啲長者有陣時喺屋企，甚至冇嗰幾日都冇出街嘅嚇、甚至有啲人係資訊唔係咁高嘅時候，咁即係會俾人罰10,000元呢樣嘢，政府呢個責任係邊個負啊？真係。 Okay. 但你都要定時定候喎、雖然你識上網，但都要定時定候成日睇住喎，係咪咁啊？ 唔係我哋冇問題啊！咁另一批係上唔到網睇唔到嘅，啊與此同時。咁我住屋村嘅，咁试过一次到啦，两次到，咁佢系管理处都冇出通告嘅，咁我哋嘅市民良好市民点样知道政府要我哋去强检啫 ？OK， 明白，即系总之睇下。 喂，嗱，或者调翻转头啊，我哋嗰座大厦系中咗嘅，系需要强检嘅，咁你哋政府工作人员会唔会喺我哋大厦嗰度连张通告啊？而系唔系经过管理公司吓？咁 好啊，唔该晒张生，都系一个通知上面睇下可唔可以更加容易令到唔同人士啦，啲识上网或者唔识上网嘅人士咧，都可以系了解到佢哋系需要做强检嘅咁。 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啊，頭先阿張生講嗰個可能亦都係同安心出行有關，因為佢去到一啲嘅公危地方，你掃咗又即係會有一啲嘅通知係通知翻佢嘅等等嘅咁。啊，另外咧就想講下有關於指定檢疫酒店，咁就根據醫務衛生局嘅資料咧，就截至尋日啊，68间參與咗第八輪指定酒店指定檢疫酒店嘅酒店入邊咧。68间入面有7间是因为不同原因是提前解約的，涉及到大約3100间房。咁就話而家咧呢啲指定檢疫酒店嘅房咧總數仍然維持喺接近23000间嘅，就話大部分酒店嘅房嘅供應咧都係十分充裕。咁啊，到下一輪又點樣呢？因為嚟緊有啲報道都話係已經係發咗信嘅啦，政府係邀請咧，即係酒店業界咧係即係參與下一輪嘅檢疫酒店嗰個意向。成個情況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亦都係檢疫酒店營運總監崔定邦，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崔定邦，系咪话报道所讲系咪属实啦？都近日政府系有向酒店业界发信，邀请佢哋参与下一轮嘅检疫酒店计划。 系啊，咁呢几日假期入边都有好多关于检疫酒店入边嘅报道啦。咁政府都有一啲回应啦。咁其实的确系咧喺假期前啦，咁样咁政府亦都俾咗一个邀请啦，就俾全港嘅酒店啦，就请大家考虑咧继唔继续去参加，或者会唔会加入檢疫酒店呢個計劃入邊咯，係。 咁整體嚟講，啲業界嘅意欲係點樣咧？或者個意願反應如何咧？ 嗱，我諗而家咧，我諗大家都喺度咧，好坦白，大家都15、16啦，咁樣。咁因為的確係大家睇到自從咧將嗰個檢疫嘅數啦，由7日減到落去3日，呢個當然係一個咧社會嘅呼聲。咁我就都講，我自己都係旅行社嘅東主嚟嘅，我絕對係贊成咧將嗰個檢疫日數咧進一步縮細嘅。咁但另翻到另一邊上，翻到去檢疫酒店入邊，咁呢個對於檢疫酒店嚟講係一個咧生意啦，或者其實咧係一個咧我哋酒店喺疫情入邊，香港近乎冇旅客嘅情況。酒店而家可以做嘅有得幾樣嘢嘅啫，一係就做 staycation， 一係就做咧一啲 long stay， 即係比較租得比較耐嘅客人。咁另一種咧就係咧我哋所謂咧做檢疫酒店啦，去令到酒店繼續維持落去嘅。好啦，咁而家嗰個檢疫日數咧就縮減咗，咁咧其實一路都講啦，咁變相令到我哋嘅檢疫房間數目咧其實增加啦。咁政府嘅回應都指出咗啦，咁政府都認為啦，其實個酒店房間咧，其實咧而家個供應係相當充裕嘅咁樣。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啦，我哋喺度再需要延續嗰個檢疫嘅安排啦。咁咧有新一輪嗰個檢疫酒店計劃啦。咁所以大家一定係酒店業主啊，或者酒店嘅營運者，一定喺度諗緊。究竟咧參唔參加，或者酒店係繼續去做翻 staycation 會好啲啊，定係咧去繼續作為檢疫酒店會好啲？大家的確喺度諗緊嘅係。 OK， 咁講一下，不如而家繼續做指定檢疫酒店啦。嗰、那個頭先你都提到，因為政府都話啦，大部分咧酒店嘅供應都係十分之充裕嘅，那個入住率係去到點樣嘅？ 我谂呢个咧，我谂整体嗰个入住率咧，我估大概其实喺可能系一半啦，呢个水平啦咁样。咁可能有啲高啲，可能有一啲会再咧低一啲嘅。但我谂整体嚟讲咧，个入住率大概系一半嘅左右啦咁样。 头先我都提到啦，第八轮即系而家呢一轮啦，68间酒店入边咧。報道所講，亦都根據政府所講咧，係有成7间，因為唔同原因咧，係即係提前解約嘅咁。你自己估計會唔會都會嚟緊，都會再有一啲提前解約嘅情況咧？其實下個月底就已經係屆滿嘅啦，呢一輪嘅檢疫酒店嘅營運期，會唔會再有啲提早去退出咧？你估計？ 呢、這個可能性唔排除嘅。咁其實呢個問題就個核點解會出現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我哋咧即係所謂放寬，喺上個月放寬咗3+4個安排之後啦，但整體嗰個咧，即係翻嚟香港嘅旅客數目或者訪港旅客數目咧，其實咧近乎冇乜增長。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大家從個商業考慮嗰度，咁大家有酒店嘅業主或者營運者，我哋捱咗3年啦，咁我哋咁努力堅持落去嘅原因，都希望等到咧就係將來復甦嗰日，同埋而家酒店入邊都好多同事咁喺度做緊嘢，大家都要諗一個方法咧，希望維持翻咧即係個經營或者員工個生計咯，咁所以都要諗一個方法去做一個決定，究竟繼續留喺個檢疫酒店入邊啦，定係咧就係恢復去做其他業務咯，係。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酒店嘅考慮係繼續留喺度做檢疫酒店，可能個收益會多啲，一定係轉翻到普通酒店，好似頭先你提到話一啲 staycation 啊、宅度假或者一啲長住俾長租俾租客，係可能收入會好啲，係咪個考慮純粹係呢一樣咧？ 係啊，我諗個考慮主要就係呢一部分咯，係。 OK， 咁但係。好啦，咁而家就係嗱，而家已經係三加四啦，或者有啲講法嚟緊，可能再縮一啲嘅酒店檢疫期，未知政府嘅公佈會係點啦。酒店嘅考慮就係、是、已經係即係啲資料已經攤曬喺度啦。頭先你哋都形容佢哋係十五十六嘅，其實佢哋再諗係諗啲咩咧？係咪擔心可能政府會有機會再收緊翻啊？即係遲啲可能嗰個酒店檢疫期又長翻，咁所以咧就指定酒店咧都係有著數嘅，咁定係考慮啲咩咧？ 我想第一咧，即係香港嗰個檢疫嘅數應該唔會再翻轉頭會增加，因為其實我哋嘅競爭對手咧，例如新加坡咧，已經係冇曬咧，即係個檢疫，即係冇曬個檢疫安排嘅啦，一切回復正常嘅啦。咁所以我哋好難咧，即係如果社會唔接受話再咧翻轉頭再加個檢疫日數啦，反而係咧有冇可能會再進一步去減嗰個檢疫日數咯？咁呢一個係對於即係因為個業務可能係橫跨咧，即係兩三個月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不確定嗰個因素咧，即係呢個係會令到咧，即係酒店嘅業主或者營運者咧，會多咗一重考慮咯。係， 對於酒店嚟講，係咪喺呢個階段可能都係轉翻做普通酒店？普通酒店可能個彈性會大啲，譬如頭先提到話可以做宅度假，可以譬如做翻擺酒嗰一類。喺呢個向住復常嘅方向嚟講，酒店係轉做呢啲可能會嗰個嘅收入會更加穩定，會唔會係咁？同埋你起碼預係咪下一輪啦？而家就68間嘅酒店就有7間退出，嚟緊下一輪係咪個數字會即係應該都會再少過68間，或者再少過61間嘅咧會？ OK， 我想那個房間數目這個呢，可能要政府去答大家呢，就是究竟將來那個數目是有多少，這個我自己都想知道樣呢。但其實作為酒店的業主或者營運者呢，一定是會想究竟哪一個業務呢是會最好，就是比較穩定的樣。似乎呢，如果有一些酒店呢，它本身是比較大規模啊，或者佢個配套比較好嘅，其實佢轉型翻去做咧，即係宅度假，或者其實正如有啲講法就係、其實根本就係有啲酒店可能有好多宴會啊，甚至佢入邊有好多餐廳啊，咁呢一個佢可能恢復翻過去咧，可能個效益會比咧做檢疫酒店會更好咯，係。 即係大型或者啲高價位嘅酒店，可能就未必會再做檢疫酒店啦。嚟緊 一部分啊，一部分啊，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個先。崔定邦咧係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亦都係檢疫酒店營運總監。點睇有關於檢疫酒店嘅情況咧？會唔會嚟緊都因為各種嘅措施嘅放寬，令到檢疫酒店嘅數目會進一步減少，轉翻做普通嘅酒店咧？講下你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为你找来男子篮球社区杯夺冠的珠海书院，讲下三人篮球的热潮。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当年离开大台的原因与心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总署宣布，因应服务需要，即日起为居安抗疫电话热线增设一个电嘅热线中心。新设嘅热线中心位于黄大仙凤德社区中心，连同原有位于荔枝角社区会堂嘅热线中心，每朝7点至晚上11点服务，喺繁忙时段提供合共超过150条线。 署方话会继续按疫情需要调整热线服务，为居安抗疫计划下作家居检疫嘅人士提供适切支援同协助。Mira 红馆演唱会主办单位母公司盈科拓展集团主席李泽佳提出，以个人名义向演唱会伤者李启贤的家人捐出1000万。李启贤父亲李成林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说，谢却所有捐赠的好意，认为在责任人未有妥善处理之前，所有的捐赠都是为时过早。声明指出，有待政府的跨部门工作小组最后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才可以作出妥善处理责任问题，还李启贤同其他受伤的舞者一份尊严和公道，给予演艺行业一个安全的保障，并期望涉事单位能够负上相关责任。声明又说，虽然李启贤的心理质素渐趋正面，但是往后的人生是怎样，作为年老的父母都很担心，如果现况真的不能够改善，将来有一天他们安息主怀，将会怀着遗憾和难过而离开。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经协商之后一致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讨论美国、英国和澳洲核潜艇合作问题。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在有关议程通过之后接受传媒采访。他说，在中方主张下，理事会连续四次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面的影响，挫败一些国家企图骑劫理事会的图谋。他形容今次是维也纳精神对霸权主义的胜利，充分反映国际社会对三国核潜艇合作所牵涉核武器材料转让问题的关注，同时说明美国式小圈子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不得人心。王群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涉及的核材料转让本质上就是核扩散，三国必须放弃这个危害全球的举动。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目前安放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被民众吊唁。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一晚，估计仍然有大约20000人排队等候几个钟头才能够进入大教堂，人龙超过1公里长。当地一名居民形容，女王和已故前首相丘吉尔都是历来最好的英国人，今次有机会向女王表达敬意令她非常感动，又说一切安排都非常美好和华丽，她永远不会忘记。另一名前来吊唁的人就说，现场给人一份宁静的感觉，民众无需着急，只要慢慢前行就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大教堂。一名提早两日到大教堂外等候的女子说，她同个女儿说一定要亲自向女王表达敬意，无论时间几长亦都乐意排队等候。另一名女子就形容，今次是一生人中只是有一次机会参与的特别活动，她发自内心为女王祷告，亦都觉得有责任向女王讲一声感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1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8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0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三生制药5.4跌3毫，药明生物58.35系跌8.35。腾讯控股305.6跌1.4，阿里巴巴91.05系升1.25，友邦保险74.15跌6毫，盈富基金19.96六跌4仙，美团177.8跌2.1，京东集团238.8跌4.6。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63，瑞士法郎0.953，加元1.299，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1.013，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6点，升54点。港金报16,1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19美元，卖出1,72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噶。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昌。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戴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的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一啲大厦咧都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嘅范围嘅，咁就一啲嘅居民啦，都要喺指定时间之内咧去到做强检嘅。对于成个安排，你点睇咧？1872311，有李太打上嚟，早晨。 喂，系我系阿李太啊。 你好啊，请讲。 咁咧，我就系一个70多岁嘅阿婆嚟嘅。咁我咧就有时咧有几日先出一次街嘅。咁我讲讲嗰个强制检测。咁有一次咧，我又争啲唔知道嘅。咁咧，嗱，你啲强制检测咧，佢嗰个通告咧就粘喺个大堂嘅嗰个搭 lift 门口入门口嘅地方，跟住每一户咧就派一个通告。咁但系我咧就3几日先出一次街嘅，咁你连喺大堂嗰度派啲喺信箱嗰度，我都完全收唔到嘅。咁我而家就建议咧，呢啲咁样嘅通告啊，即系强制检测嘅通告咧，系唔系可以同其他嘅通告嘅颜色或者嘅幅度咧系特别有啲区别？有啲人咧匆匆咁赶入啲，真系未必睇到嗰个通告。 咁我哋幾日先落一次街嘅咧？又你派喺信箱嗰度咧，我哋都亦未必收到嗰個通告。咁咧，我認為咧，係咪每一個大廈咧，每一層倒垃圾咁啊，日日都要倒啦？貼一張喺個垃圾桶個上邊嗰個牆嗰度，咁你就知道啦。你派掂喺大堂嗰度派通告喺信箱嗰度，我幾日先落一次街，咁我咪收唔到咯。 嗯，不過就算貼咗喺度，你可能幾日攞一次街都未必睇到嘅，因為有時可能要兩日之內就已經完成成個強檢行動啦。 係咯，嗱，你應該貼喺垃圾桶倒垃圾，我日日都去倒垃圾，咁、okay. 我都起碼睇下嘛。同埋嗰個通告咧，應該同其他嘅嘢咧有啲區別嘅，嗰啲顏色、okay. 幅度啊咁樣。 即係等啲街坊可以易啲留意到啦。你睇嘅睇法就係咁啊。仲有陳女士，早晨。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 我覺得個違風強檢啊，其實都作用唔大，仲擾民添。因為而家咧好多咧嗰啲嘅強檢嘅，唔係即係嗰啲叫喺屋企隔離啊，染疫嗰啲咧喺屋企隔離，佢嗰啲污水根本就會有啲菌喺度。咁你因為大部分都屋企咁檢疫噶嘛，咁你冇用咯。我覺得呢個你仲好擾民嘅，你睇唔到你話罰人哋錢，我覺得唔係好應該咯。同埋咧，陳海欣又話，都要維持啊咁。但係我覺得我認識好多人，佢哋都覺得染，我都唔驚染疫啊，我係驚你一係捉我去隔離，一係咧就罰好過餓死咯。總之，因為而家經濟咁差咧。你如果唔通翻個關都冇乜用咯。 OK， 明白，唔該曬啊，陳女士。不過有議員都係考慮到啦，如果真係放寬呢一啲嘅強檢嘅時候，都要考慮埋全盤嘅睇法啦。即係譬如而家個疫情嗰、那個數字，同埋呢一邊放寬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到其他啲嘅個案嘅傳播啊等等咧？咁18723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咁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個嘅交通方面相關嘅一個嘅議題，大欖隧道就話今個月18日起加價，平均加幅咧就係7.8%嘅咁。私家車的士嘅收費就52元加到55元，輕型貨車、中型貨車就加6元，重型貨車加8元。咁啊，根據大欖隧道經營商3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有限公司的講法就是話近年大欖隧道的營運成本因為員工的薪酬、電費、維修開支而增加，新冠疫情都有影響，就話令到隧道費收入不斷遞減。公司又指香園圍口岸和免費的屯赤隧道啟用都導致到明顯的車輛分流，大欖隧道的車流就下跌，就話今年7月大欖隧道的日均車流是較2019年的同期跌了大約30%嘅咁。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關於大欖隧道加價呢個情況，佢點睇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張欣宇。頭先提到嗰個加幅平均就7.8%。即係亦都提到唔同嘅，譬如私家車、的士就加3元等等啦。加幅嘅水平點睇啊？你 加幅嘅水平啊，其實因為我哋關於呢個大欖隧道收費咧，其實有條條例去規管嘅。 嗯。 咁佢的確佢加幅嘅水平或者用佢準確字眼咧，即係減少個優惠嘅水平咧， okay, 其實都係喺嗰個嗰個條例容許嘅範圍之內嘅。咁佢亦都係一個商業決定啦。咁呢方面，咁佢根本上當一個商業營運咧，咁都即係無可奈何嘅，咁但係我覺得對於即係其實呢件事咧，其實因為其實佢已經係連續兩年加價噶啦，上年都加過一次啦，今年繼續加啦。咁其實香港根本上而家個經濟咧係處於一個比較緩慢去復原嘅一個階段啦。咁其實呢個時候再去加價咧，其實對於尤其我見到今次加幅咧，對於巴士啊，尤其揾食車啊啲貨車咧，係加得比較多嘅，嗰啲係加咗，有啲係甚至乎去到差唔多10%。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唔係好理想，亦都係比較無奈嘅一個情況啦。 嗯，我補充一點啦，頭先都提到嘅，因為大欖隧道本身有一個法定收費，以私家車為例咧，法定收費就係100元嘅。咁而家隧道咧就提供嘅優惠就係收52元，咁啊稍後就去到55元。所以就即係係咪叫做加價咧？咁有個咁嘅即係斟酌位喺度咁樣嘅。咁啊繼續同 係啦，咁佢事實上係加價嚟嘅，不過即係個。即係個 technical 嘅字眼就變咗話減少優惠，因為佢個法定使用費咧係高到一個天文數字啊嘛。 我繼續同阿張欣宇傾啊，因為根據即係數字嚟睇啦，就話2016-17咧財政年度每日平均咧就係6萬多架次嘅車流嘅。咁就話去到今年頭七個月咧，每日平均就40000多架次。咁亦都頭先都提到啦，話今年七月份每日嗰個平均車流咧就係較2019年。疫情之前嗰個同期咧， 去比較咧，係跌咗三成嘅。你覺得因為一個車流量下跌，跌咗呢個幅度，係咪一個加價嘅合理原因咧？ 嗱，我覺得呢個咧可以有兩個角度去思考呢件事啦。咁一方面就係、即如果你係一個其他嘅生意啊，你當係一個餐廳咁解啦。咁你嘅餐廳受到呢個疫情衝擊嘅情況之下，客量減少啦。咁、那個餐廳會唔會通過加價去改善佢經營呢？其實唔會㗎嘛，係咪？咁點解喺隧道公司其實佢一般嚟講佢哋會採用一個加價方法呢？就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公共資源嚟嘅，有好多搵食嘅一啲司機啊、一啲車主啊，包括巴士公司啊，佢必須要用呢一條路，即係你加唔加價，佢都要行呢條路。咁所以係一個 rigid 嘅一個 demand 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佢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加價。咁呢個係即係呢個即係公共資源，如果係變咗一個咁樣嘅考慮嘅時候，咁係咪合理呢？我值得思考啊。咁另外一方面，你頭先講到車流啦，其實正正打出一個問題啊，就係、因為咧，其實大欖隧道咧，佢一路以嚟個收費太過高昂，所以變咗咧，根本上佢設計個交通流量咧係講緊大約14萬架次啦，每一日啦。咁而家係即係頭先講最高峰都係6萬幾，而家跌咗去4萬幾，講緊嗰個。發揮嗰個使用率咧，係去到三至四成度嘅，最高都係四成左右。咁其實對公共資源嚟講咧，係一種浪費啊，對或者係對成個社會效益嚟講咧，唔係咁理想嘅。所以我覺得其實另外一個更加深層次要考慮咧，就係我哋嘅公共基建將來係咪仲係用呢一種咁嘅模式，係當一個商業原則咁樣去營運咯。 嗯，所以你自己如果因為頭先都提到話，其實對上一次加價就係2021年。嘅七月，當時加幅係大約8%左右啦。咁亦都當時同樣都係提到話疫情啊，或者屯車隧道通車等等影響嘅。咁而家隔咗年零到啦，咁又再加價。你覺得你自己如果係咪呢個嘅車流量會因為隨住即係今個月嘅加價啦，會再進一步下跌呢？ 應該就係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其實佢加價之後咧，有啲唔係一啲 rigid 嘅 demand 啦。咁其實佢就會可能再進一步去行去可能屯門公路啊，或者行吐露港啊，行翻其他一啲唔使收錢嘅道路啦。咁令到嗰啲道路咧，其實更加擠迫。咁但係咧，始終對於隧道公司嚟講，佢只要其實佢睇住嗰個份額咧，係睇住嗰啲必須要使用噶嘛，例如啲貨 van 啊，例如啲尤其巴士公司啊，佢一定會行嗰條線，佢唔會因為你加咗幾蚊或者十幾蚊，佢就改啊嘛。咁所以就呢個就有少少資源嘅一個錯配咯。 嗯，但因為你頭先都提到話其他路可能都會分咗啲車流量咧，當即經營嘅公司都係咁睇嘅，即係譬如香園圍口岸同埋免費嘅屯門赤角隧道啟用。其實嗱，但係睇翻譬如屯門赤角隧道，佢又唔係完全同大欖隧道嗰個嘅行嗰條線係咁近嘅，即係譬如大欖隧道其實佢始終向市區係方便好多嘅，係咪真係分流分到咁多咧？你自己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咁明顯嘅原因咧？又 其實就唔會話分流好多，不過咧就對於可能 say 啊，由東涌佢可能要去北區嘅一啲車主啦，或者北區去東涌，即係嗰個方向去機場方向嘅一啲車主嚟講咧，或者係嗰個線路嚟講咧，咁而家係真係如果行屯赤或者行大欖咧，個相差時間可能兩至三分鐘啦，咁平咁多，咁啊係應該係會有一部分會行咗屯赤嘅。 嗯，整體嚟講， 呢一部分嘅量咧。佔咗大欖隧道主要嘅嗰個客量咧，就即係都係一小部分啦。因為其實主要都係出翻市區嘅車流嗰個方向係最多噶嘛。 嗯，你其實你如果因為嗱大欖隧道嗰個專營權咧，就去到2025年先至完。你估計其實呢幾年會唔會公司喺商業考慮嚟講都會繼續去加價，從而係即係希望可以收益嗰度多啲咧？你估計所以嚟緊呢幾年係咪都會繼續有加價嘅情況？ 嗱，應該睇翻個條例啦。其實因為我哋條例咧，當年定咧，就我而家睇翻，我覺得係相當寬鬆嘅，俾嗰個營運公司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加價嘅權力。咁所以真係唔可以排除咧，嚟緊即係2023年、2024年去到2025年收活即係個專營權結束啦。咁其實佢絕對係有空間或者係有權可以去加價啦。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張欣宇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講到大欖隧道今個月18號加價情況，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保羅科爾賀喺新作《神射手》入面，通過傳奇戰手哲也，向求道嘅少年講解咩叫做公道。追尋公道嘅要素，容許我就簡單咁理解成內在同埋外力之別。 內在嘅部分，哲也話，唔同人分享喜悦嘅弓箭手， 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特质和缺点。盟友不一定是另一位弓箭手，因为追寻心之所往，不止公道一途。 盟友不需要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名人，但他们必须要不怕犯错，在受伤跌倒之后仍然愿意继续去冒险。在追寻天命的路上，不要让自己成为孤岛，要观察别人，欣赏别人，俾盟友参乎彼此的身躯，鞭策彼此的意志，丰富彼此的眼界，滋润彼此的心灵。 在自身修为方面，哲也话：箭有一日会离开，箭靶在遥远的彼方，但是弓会留在你身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样去照顾它。 弓就是我们的躯体，一直紧绷的弓会失去力量，甚至会折断。只有被弓适当地休息，它才会恢复坚韧。而箭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意图。 当动作不够精准和正确，最好终止射箭，而不要因为弓已经拉开，箭靶在等待，就随意射出。 唯有清楚知道自己渴望什么，追求什么，然后才以优雅的姿态去到完成它。最令我动容的是跟着这一段： 如果你是因为害怕犯错而僵住不动，那就绝对不要迟疑地射出箭。 如果弓箭手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动作，就不需要介怀这一支箭究竟有没有射中箭靶，因为如果你永远不去冒险，就永远不会知道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神射手》，作者保罗·科尔贺，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大坑虎豹别墅旧址的虎豹乐谱，咁佢本身就会提供一些中西音乐培训啦，举办免费导赏等等嘅。2019年4月开始营运，原定个租约期咧去到2025年3月就届满，系属于咧系第三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嘅项目嚟噶。不过最新嘅说法咧就系佢会喺今年12月1日咧系停止营运。虎豹乐谱咧系会撤出佢而家呢一个嘅位置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全民保育行动发言人袁志仁，早晨。 系大家好啊，早晨。 早晨，袁志仁，点睇虎豹乐谱？就原本系2025年就到期嘅，咁而家就话今年年尾啦，12月咧就会系停止营业，交翻成个虎豹别墅俾政府噶啦。点睇呢个做法？ 我想整個譬如呢都睇到譬如整個活化夥伴計劃嗰、那個制度其實係有問題嘅，因為呢個唔係第一個嘅個案嚟㗎啦，之前其實都有黃屋啦，同埋有譬如殺飯樂啦，同埋方圓書室呢都係其實因為經營自主呢就還返俾政府。咁我睇返呢個項目呢，其實2015年去申請立法會撥款嘅時候呢，其實佢哋係攞咗1.67億嘅，即係譬如當中呢包括維修呢係俾咗超過1億。咁而我哋睇到成個計劃咧，就係咧佢頭嗰兩年咧係政府完全資助佢嘅營運，係每年有500萬。咁當時2015年睇翻咧，其實佢營辦商其實政府嗰個報告就話咧，其實每個月大概43萬到，即係大概一年用400萬。咁我會睇到就係、是其實政府俾嘅錢係完全可以支援到佢哋營運有突嘅。咁但係佢而家就會提早交翻俾政府啦。咁就話其實而家就變成咗，因為另一個疫情啦，其實佢哋都係政府俾咗400萬資助佢。咁我會睇到其實成個活化夥伴計劃咧，政府唔單止出豉油，亦都出埋雞。咁但係最後咧，佢係攞完政府嘅資助之後就還翻俾政府。咁所以我哋係睇到譬如新一任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啦，楊潤雄上任，其實應該要重新去檢討翻成個活化夥伴計劃，同埋因為呢個計劃其實2008年先已經開始，10多年嘅時間，其實係需要重新去睇翻點解呢個計劃會咁失敗，到而家已經有四單已經搞唔掂啦，要交翻俾政府，尤其係虎豹別墅，一個我哋認為香港其中一棟最漂亮嘅一個私人嘅大宅，都要還翻俾政府咧。 虎豹別墅本身變為一個音樂訓練學院，你覺得呢個活化用途係點啦？同埋我見到政府嘅講法就話，雖然營運者離場，但係虎豹別墅已經透過呢個活化計劃咧成功復修，並且得到妥善保存，係咪達到目的咧？咁樣 其實政府 講嗰樣嘢其實係偷換概念，因為其實佢唔需要用活化夥伴計劃咧，其實佢都俾咗超過1億去做維修嘅。咁、所以其實成嚿錢就一由頭到尾都係徹頭徹尾政府嘅一個工程嚟嘅。咁、所以其實佢點解要交俾呢一個營辦商咧？咁譬如我自己係一個大坑嘅街坊啦，咁我自己都其實即係上面相對於係比較偏僻嘅。咁你會見到除咗呢、這個譬如虎豹別墅之外，另外譬如我啱啱譬如之前有啲即係批咗嘅一啲嘅活化夥伴計劃，譬如可能係喺丁九嘅白屋啊，或者譬如一啲好多 project 咧，都係或者係過剩軍營，全部都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嚟嘅。相對於譬如車路或者嘅市民，可能好少好難去接觸。咁所以譬如用呢種咁嘅形式咧，自負盈虧咧，要求譬如營辦商咧喺兩年之後咧，即係第三年嘅時間咧，自負盈虧方式經營咧，其實相對困難嘅。咁你問我，其實可能譬如會用即係呢啲咁偏遠嘅歷史建築，又咁有歷史價值，又咁代表香港嘅話咧，倒不如真係好能做一個，譬如好似金堂第咁做一個博物館啊，或者揾一啲比較同香港人比較有關係嘅主題做一個展覽，營運成本一來較低，二來其實佢亦都可以較可持續性咁樣發展落去咯。 但係咪全部活化歷史建築項目都係做曬類似博物館？即係我聽到你嘅意思係博物館可能多啲公眾可以參與啊，去睇啊，咁、大家聯繫多啲啊，好似就令到即係成件事多啲人可以參與咁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全部可以做到呢？又全部都可以做博物馆？ 其实他们中间之前早几年有报章有报道啦，其实有六成的这些譬如活化夥伴计划的历史建筑其实他是回不到本的。其实他们大家都是吃紧钱的边缘，可能是营运商就是比较肯揼心口，肯俾錢落嚟。咁今次呢一個，咁佢就個膊頭就可能比較斜少少，咁佢就冇俾錢。咁你話係咪全部咧？我諗未必嘅。有啲譬如相對嚟講，可能係譬如可能有個比較喺樂富嗰度嘅何家園嘅嗰個石屋，咁好多相對嚟講，譬如隔離比較多學校啊，或者比較多街坊啊，咁其實佢哋都可以營運到。咁但係譬如一啲比較偏遠嘅啲，譬如我頭先講嘅譬如好似虎豹別墅啊，或者譬如頭先講緊丁九嘅白屋啊，或者係哥頓軍營啊，呢啲其實咧，如果你用活化夥伴計劃咧，最後就係變成咗營辦商代咗兩年嘅營運資金，即係可能係最多可以去到500萬啦，即係兩年加埋1000萬啦。咁跟住就交翻俾政府噶啦。咁所以譬如我諗其實唔同嘅 project 底下咧，其實咧即係都可以有唔同嘅考慮。但係我諗其實大都歸根到底就係成個活化夥伴計劃就係政府出豉油出雞，咁到最後就係變成咗一個財政黑洞咧。咁同埋嚟緊呢啲 project， 我哋會見到無日無之嘅，就係譬如嚟緊啱啱喺今年嘅時候，我之前都做過個訪問，之前你同我哋傾過偈就係竟然你，其實我都係預示咗，好可能會變成咗同一個情況，或者因為竟然你又係更加偏僻添，相對嚟講佢有相當歷史價值。咁所以如果你用呢種模式去做嘅話咧，其實係我諗啊呢個時候，因為成個政策都十幾年，需要檢討咯。 所以你覺得因為政府都话往后会咨询保护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会制定未来使用的方案，包括考虑将这一座一级历史建筑，即是讲虎豹别墅这个位置加入下一轮，即是第七期的活化计划那里的。你自己是不同意的，是不是？ 我覺得其實都係於事無補嘅，因為其實譬如你睇翻而家成個營運嗰個方式啦，譬如佢係做一個譬如中西樂嘅一個譬如教班咁樣，或者譬如你睇緊譬如啱啱今年年中嗰個批出嚟嘅虎豹別墅，年中批出嚟嘅景賢里，咁你會見到佢就係做一個中醫或者茶館之類咁嘢，其實成個營運方式其實同嗰個社區啊，同嗰個地，同嗰個譬如同成個香港嘅經濟咧，其實都唔係好相關嘅，你會見到。Okay.即係你會喺竟然喺個半山嗰度有個茶館，其實好難吸引人去咯。即係譬如同而家你喺虎豹別墅嗰度教音樂班，其實嗰個情況係一樣。咁所以你就算擺翻落第七期，其實結果都係變翻第二個，譬如第二次呢個咁樣嘅流標，或者流標啊，或者係其實用完咗頭嗰兩年嘅營運資金1000萬之後，咪收翻俾政府咯。咁而我哋會睇到成個機制就係、是、其實都冇一個懲處機制嘅喎。究竟點解？喂，佢點解要解釋？佢就咁出篇聲明話：喂，我哋做咗乜乜乜，咁就完咗件事嘅咯喎。咁其實真係好，即件事都相對兒戲嘅。 OK， 好啊，唔該曬袁志仁。袁志仁係全民保育行動發言人嚟噶。頭先講到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就係屬於發展局嘅。咁發展局都話啦，即係話虎豹音樂基金向政府就提到話營運期間面對多重嘅挑戰，影響收入，咁啊盡力努力去改善財務情況，咁啊最終認為都冇辦法去持續營運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